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大香港早晨。這個就想講一單案嘅咁樣。咁嗰單案係咩案呢？就係關於呢一個咁樣嘅Ladies Lice 的一個收費的問題的這樣。就話說呢，有個男顧客呢，就呢因為呢不滿呢這個這樣的娛樂場所，即是酒吧啦，我想娛樂場所呢，因為呢就 旺角的一間卡拉 OK 呢，酒吧和舞池的一個地方來的， 是啦，這樣。那他去那裡呢就入場費啦，就300元，但是他去那呢就 Ladies Lice咁樣咧，女士就收120元，咁樣咧佢就即係覺得就相即係呢個咁樣嘅係一個差別嘅收費咁樣。咁佢就認為咧呢個係一個 性別歧視， 性別歧視嚟嘅咁樣。咁佢咧就去控告啦咁樣，咁去平機會投訴啦，跟住平機會咧就同佢入品喎，咁樣咧就控告呢個娛樂場所咧就違反呢個咁嘅性別歧視條例喎。咁樣咧就要求呢個咁嘅答辯人啦，就去支付呢個感情損害的賠償喎，咁呢個大撚喎，感情損害好啦，好撚大感情損害喎，咁樣，咁我唔知感情損害係幾多，因為而家未判啊，而家未判究竟賠償幾多，但就賠咗咧，就賠咗，就判咗咧呢個咁樣嘅呢個咁樣嘅男顧客咧係勝訴嘅喎，即係呢個咁嘅娛樂場所咧係輸官司嘅喎，佢係要賠償嘅喎。佢係即係佢的，即係佢係的，而且個觸犯咗呢個性別歧視嘅條例，同埋咧就為呢個咁嘅男顧客咧就帶嚟咗呢個咁嘅感情賠償、感情嘅傷害喎，咁樣。我覺得呢個咧就大撚鑊，我覺得呢個大撚鑊，呢個係即係ladies like 又好普遍啦，咁樣。咁即係當然嗰個辯解就係，譬如有好多業界嘅人都話：喂，咁好普通啫，即係為咗促銷咁樣。咁啊，有時你都會俾一啲顧客的一些優惠，咁亦都會指定某一啲顧客去俾一啲優惠啦。同埋你唔係男士特別收貴咗，即係嗰個講法啦，即係業界嗰個講法。業界嗰個講法就係話，譬如佢而家都做緊嘅，而家照做緊嘅，而家間間好多酒吧都照做緊嘅。咁個原因係乜嘢？咁個原因就好簡單，因為你 ladies like 咁你啊女士平啲，甚至乎免費添啦，好多都免費啦。咁免費女士免費入場，咁咪咁個場咪多啲女咯。咁多啲女咪吸引多啲男人嚟咯。咁樣咁嗰個就係咁樣啫嘛。好啦，咁跟住，然之後，即係嗰個業界講法就係話，喂，而家又唔係特別收你男人貴啲，而係只不過係 free 咗啲女仔，或者係平價啲女仔啫嘛，咁樣。咁好啦，咁但係喺個條款上面嚟講咧，喺性別歧視條例嘅條款嚟講咧，就如果是基於即係喺相同的環境條件底下咧，因為性別而有一個差別待遇咧，其實就已經觸犯咗個條例。係，咁啊中緊嘅喎，其實，咁啊中撚曬嘅喎，咁呢個就大撚鑊。嗱，我想討論嘅係乜嘢咧？就係、是、究竟係即係柏洋，你會唔會了解啲？即係係咪？即係係嘛？唔係啊，唔係呢？我私人係讀撚嚟啦，係嘛？ 我 唔係啊，嗰、那個你都係啊， 我係浪子， 即係係你係浪子，屌富浪嘅浪，即係呢個係即係幾咁，即係幾咁， 我覺得好不可思議咯，有個咁樣嘅案出咗嚟， 唔係究竟係發生緊咩事？ 幾咁唔理解社會先會有咁嘅控訴？ 唔係，我覺得唔係唔了解社會，佢好撚了解社會，佢又知道嗰單嘢可以去平機會投訴啊，跟住又可以有感，同埋佢而家有感情傷害嘛，即係一個感情傷害，所以我係好想知道，即係最可惜就係嗰個審訊嘅過程又唔即係被控告嘅一方嗰個娛樂場所又冇答辯人啦，又冇請律師啦，如果有請律師應該盤下佢，即係究竟你係邊方面受到感情傷害？ 你嗰晚係咪溝唔到女 嘅？即係覺得我又俾咗錢，又冇女溝到，咁我感情上咪好大損傷喎、 啊？係即係究竟發生咗咩事咧？係咪當晚俾人 reject 咗啊？定係咩嘢？係呃唔到下一條定係乜嘢？即係咩情況底下？係咪因為已經俾咗300蚊，但係冇下一條？咁於是乎個感情傷害就好大。300蚊係唔包下一條嘅喎。即係你唔好以為，咦？女士又平啲，男士又貴啲，咦？額外多咗嗰一筆嘅收費係咪關於蝦條嘅咧？咁樣唔係咁計嘅喎，有冇蝦條係睇你嘅能耐嘅喎，咁樣咁即係呢個係大兩幕，但係我想講即係雖然大家好譁然啦，但係其實係中嘅喎、即係我睇翻嗰個條款同埋其實我不嬲都思疑覺得係會中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嗰樣嘢係好 冇人告啫嘛，一直以嚟 一路以嚟冇人告啦、平常啦，大家習慣咗啦，社會上大家都唔會覺得有啲咩問題啦，因為你飛咗俾女仔，咁亦都大家覺得就係話咁變相可能即係等於係第一就多啲女啦，第二就係、是、有時即、就、係、是、尤其是即係好老實講啦，即係酒吧呢啲場所都係溝女嘅場所嚟㗎啦，咁你溝女嘅嘢係嘛，咁你幫女仔俾埋都係應份㗎啦，咁樣咁好啦。咁即係當然喺呢啲範疇上面，你唔會牽涉到嗰個男女平等啊、性別歧視啊嗰個咁思考入邊噶嘛。但係其實告係告嘅話係仲撚緊嘅喎，咁咪可以係咁告咯。咁我可以係咁告咯。呢個係賺取洗費嘅一個好方法嚟。因為你短時間之內，你始終你都要咁樣營運㗎。你譬如你而家睇到就算出咗呢單案。而家都係咁樣營運㗎，咁、喂屌嗱，日朗唔好話我唔醒條好橋俾你啊，唔好甩拍樣啦，你似啲，你唔好話我唔醒條好橋俾你，喂你自己狂去，狂去，尤其是專揀嗰啲係免費俾 女仔嗰啲， 免費俾女仔嗰啲，跟然之後你去完之後，你發覺咦，點解佢唔使俾錢，我要俾錢啊？每一次都受到好大感情傷害，係長使長有喎、 哦。哦，但係佢好蝕喎，佢個告真係2014年喎、啊，2016年先 至 keep 住咯，每一日每一日。 兩年 每一日都過一次咯，你咪 有咪佢呢個例就快啲噶啦。 唔係佢哋係呢個第一單收嘅，呢個第一單收，你可以告好多單噶嘛。你晚晚去蘭桂坊，哇！真係變咗蘭桂坊之狼， 晚晚都收錢喎，你係嘛？ 真係變咗蘭桂坊之狼係嘛？屌你勁過華爾街之狼，蘭桂坊之狼就係專門去攞感情賠償嘅。 我約埋羅生去啊， 因為感情賠償。咁你嗱即係你就算各式各樣嘅銷售咧，都會有呢啲咁樣嘅抽取碼啲，譬如係舉例就係話，喂身份證。有七字嘅就 泊車免費咁 啊，泊車免費或者平嗰啲， 去公園咁啊， 去公園有時都有啦，有時係 你嘅身份證有佢嗰、開嗰個年份嘅話就有9折咁啊， 係啦，你嗰個年份唔知幾年 一個 number 就有 某個 number 可能係六字嘅或者九字嘅，咁你嘅身份證入邊有嗰個 number， 咁你就已經中啦，即係嗰個銷售手法係好多時都會有咁樣，但係佢就唔中嗰啲條例咯，因為而家中咗嘅就係歧視條例啊嘛，而歧視條例係得幾個範疇啫嘛，而家係得性別啊、家庭崗位啊、 種族歧視啦、 種族啊， 同埋呢一個嘅性別啦、家庭崗位、殘疾啦，同埋呢一個種族歧視嘅， 係啦咁樣，咁但係就冇呢一個咁樣嘅，其他嗰啲即係咩七字嗰啲又唔會中，咦？但係唔係喎 咩？ 但係地鐵可能中喎、啊， 點解咧？ 地鐵咪有隻長頸鹿度你幾高嘅？佢咪有隻長頸鹿度你幾高？如果你高過嗰個咧，就要買成人票；如果你低嗰個咧，就矮嗰、那個，呢、這個咪殘疾歧視咧？呢、這個會唔會殘疾歧視先？ 如果有人矮過嗰條線 嘅，係啊，咁樣如果矮過條線，咁樣跟完之後，喂，點解佢矮過條線就唔撚使咪係咪殘疾歧視先？係咪嚇？即係而家嚇某個即係你而家歧視啲健全嘅人咁樣，咁啊即係可唔可以咁樣講咧？咁即係當然唔係啦，因為嗰個係講明係小童嘅，講歲三歲，講明係小童嘅咁樣。好啦，咁即係呢個係。好多嘅營銷手法都會有呢啲咁樣嘅嘢，但係就我就覺得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好譁然啦，好誇張啊，覺得咁樣都中嘅。但係其實認真嚟到講係中嘅喎，認真嚟講我覺得係中嘅喎，都其實都冇乜爭拗嘅餘地喎。咁點算咧？咁以後就會衍生咗好似柏洋呢啲啊，即係呢啲咁樣嘅 同啲酒吧提款機咁樣咯。 係啊，酒吧提款機呢啲咁嘅蘭桂坊之狼嗰啲咁樣。其實外國有冇啲例子嘅？ 如果是外國的話呢，我看過呢，在英國的話其實是的而且確這件事是性別歧視是犯法的，但是英國都繼續有 Ladies Night， 因為沒有人告，沒有人告就沒事。 有沒有告過呢？有沒有成功告過呢？ 英國就沒有，但是如果美國來講呢，就有很多這些 case 了。有些州份例如加州那些都有很多案例啦，都是講有些Ladies Night 啊，入 club 女仔有 discount 啊，洗車女仔有 discount 啊，都有試過告得入過的。咁然後如果但係去到拉斯維加斯嚟講咧，因為其實佢個州都係呢個 Ladies Night 都會算係性別歧視啦，但係後屘就出咗條例，佢 Ladies Night 就會係豁免咯。 係。咁係即係特別有條例係豁免 Ladies Night 嘅， 豁免咗 Ladies Night 嘅Las Vegas 拉斯維加斯嘅， 哦咁樣，咁係即係考慮下有啲咁樣嘅豁免啦。咁但係我相信唔會有人去搞呢樣嘢咁樣。有人喺度話單身之夜算唔算係家庭崗位歧視？應該都係嘅啲咁樣。 但係如果去到美國咧，仲有啲有啲州份如果要避開條法律啦嚟講嘅話，例如科羅拉多州有啲 club 就有例如 Lipstick Thursday， 咁你係男係女都好，你只要搽唇膏都可以有 discount 嘅，係 嘛？咁算唔算一種歧視咧？算唔算係一種咧？咪即係現存條例冇咧？起碼喺香港現存條例沒有， 即係你可以著裙咁樣，你男仔著裙都唔使錢咯，可能。 因為歧視條例喺現存香港嚟講就唔算係好。唔算係覆蓋範圍唔算好廣闊嘅，咁係譬如係呢個咁嘅性傾向歧視都冇立法啦咁樣，咁所以佢嗰個影響就唔會好大。但係即係如果你問呢件事，如果你問我呢個咁樣嘅呢單咁嘅 case 荒唔荒謬咧，我覺得即係呢個成件事係荒謬嘅，即係會有人去告啊，因為覺得啊女仔收平咗，我要俾咁多，跟住然之後跟住走去告啊，然之後去殺償呢個咁嘅精神賠償咧，唔係精神賠償，感情賠償，成件事嚟到講咧，你問我荒唔荒謬咧，我覺得係荒謬嘅，但係咧你問我應唔應該咁判，我又覺得應該係咁判，同埋即係有時就係。對於一啲法規嚟講啦，即係譬如我哋都希望不同嘅性別可以有平等嘅待遇啦。咁佢自然就會係有啲為咗保障呢一樣嘢，咁你變咗設定嗰啲咁樣嘅性別歧視條例嘅時候，咁佢可能會比較硬性啲啦。即係話係譬如佢嗰個講法好闊嘅啫嘛，即係喺相若嘅條件底下，基於顧客嘅性別或者基於嗰件事嗰個人嘅性別而給予咗一個差別嘅待遇，咁就屬於係違法啦咁樣。咁但係即係變咗你係需要有咁樣嘅條例去保障到，令到某一種性別嘅人佢唔會受到歧視，咁係需要有咁樣。咁但係其實男女的而且確係不同噶嘛，男女的而且確係喺生理上面啊。同埋係咯，就喺生理上面嘅，生理上面事實上係有差異噶嘛。咁所以有時我哋去看待嗰樣嘢嘅時候，即係唔好講法例先啦，係看待男人同看待女人，有時有啲嘢係的而且確係會唔同，係會有唔同嘅。嗰樣嘢係因為考慮到實質上面嗰個本身係有唔同嘅地方而去作出一個考慮。咁當然佢有時。就你加入咗呢啲咁嘅條款嘅時候，你執行上面嚟講，就必然會出現一啲咁荒謬嘅情況出現。咁我又覺得係無可避免，無可避免。咁所以譬如頭先你講拉斯維加斯嗰個情況咁樣，咁可唔可以就住呢啲咁嘅慣常做法豁免咗佢？咁呢個係一個好嘅做法嚟嘅。咁但係香港有冇咁先進咧？我就覺得冇嘅，我就覺得冇嘅。因為除非出現柏洋呢啲咁樣嘅蘭桂坊之狼嚇，就把提款機係咁去告，係咁告，先至會考慮正視嘅問題嘅。如果唔係，出了這個之後呢，我覺得呢都是告你見他，你見他酒吧無常的答辯，不是就是看他告得，即是屌你打官司都浪費氣，你明白嗎？難道請個律師， 事實上不是給錢， 請個律師和你打官司都浪費錢，是不是？倒不如就是你說賠多少就賠多少，賠了就算了，看看賠得多少。那你 你唔會係咁有人告噶嘛？嗰個都牽涉到社會風尚文化嘅關係嘛。但係開咗呢個先河之後，會柏陽會唔會係咁告咧？我覺得就拭目以待。 我覺得就拭目以待。 係啊，你覺得咧？ 有一諗， 你覺得呢個係咪一個財路咧？ 用翻牛咯，有一諗喎， 有一諗啊， 有一諗喎。 我覺得大家，我覺得大家研究 搞佢， 研究下啦咁樣。日朗，你覺得有冇一諗啊？ 都唔係，但你打官司都會嘥咗啲錢噶啦，你咁樣做 咩啊？ 你打，但係你要打官司，打官司你都要使錢。 唔係啊，而家平機會打 係喎，咁即係話 你要做得過，你要平機會投訴啊嘛，跟住平機會去入品噶嘛，唔係你去入品噶嘛， 係喎，咁 OK 喎， 搞得過啊，搞啊，組團搞啊。组团搞啊， 快啲赢啊！ 又搞搞搞个，快啲即系快啲整个组群，快啲整个 Facebook group 嗰啲， 马建国联盟网聚。 唔系啊，梗系 Ladies Life 苦主大联盟嗰啲咁样啦。 大联盟咁执人， 咁多年嚟，大家攞翻晒啲单出嚟。咁多年嚟，曾經因為 Ladies Life 受過感情傷害， 冇單嘅喎。 大家 你相出嚟咯， 酒家冇單， 係啦，影啲相出嚟， 側邊全部都係豬扒嘅，有冇加重個感情傷害？ 有冇搞錯？我俾咗300蚊入嚟，側邊全部豬扒嚟嘅。 阿基已經諗到啦， 回水 傷害 好大，好大傷害好多年，我唔知可以咁告啊嘛。 交俾你搞啦，交俾你搞，交俾你搞，你首先搞，你首先搞，咪定係呢單其實你搞噶？ 唔係， 其實係你嚟嘅， 似係。 唔係姓姚 嘅嘛，我師爺，我姓姚嘅，你姓姚嘅嘛， 個苦主係姓姚， 姚潤 嘅。OK 咁樣，好，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我哋會有個呢個嚟緊啦，星期日啦，會有個空總嘅發起一個靜坐機場靜坐行動啦。咁我哋一間試一試打電話睇下可唔可以聯絡到佢哋嘅相關嘅負責人或者發言人咁樣。咁去講一講星期日嗰個機場嘅行動係點樣嘅。OK， 休息一陣，翻嚟再繼續。